这缺德有什么研究的？ 怎么了？ 我常听说这句话 啊， 昨天就在电影院门口有一女同志跟男的说话。 嗯， 哎，你怎么来这么晚呢？我等你多半天了，快进来吧。缺德，有缺德吗？ 这他说这可不能算啊。 啊， 这是俩人爱得过火了，不知道用什么词儿表达了。这是啊，这个缺德真正的含义可不在这儿。 在哪儿啊？ 这个道德是我们人们共同生活的规范和准则，可有的人不懂道德，不讲道德，违反道德，专爱缺德。 啊， 缺德是对这种人正确的评价。 哦， 那你说吧。前两天在屋里抽烟卷，剩个烟头借着窗户扔出去，整敢有一位打窗这路过，掉脖子里了。这下给烫的 啊， 哟，蝎子。 嗯， 这下把我给蛰的。呀，烟头啊，谁扔的？ 我扔的。 太缺德了。 嘿，这是说我呢。 说得太准确了 啊！ 正因为你缺少公共道德观念， 嗯嗯， 一个烟头把人烫着了，很可能出问题呀。还有 啊， 前两天你吃西瓜，把西瓜皮扔大院了， 嗯嗯， 人东屋李大阿姨出来踩西瓜皮上了，来老头钻被窝，这下把老头摔的。 嗯， 你说你缺什么？ 我缺什么呀？我缺德呀。嗯嗯。 这要说你缺德那就不够了。 那应该说 你呀 啊 缺了大德了。 哦，加个大字儿啊。 这就是比方，你这着什么急呀？你看你看 你比点好的行不行？ 比方说吧， 啊， 你捡了个皮包， 这个还不错。 哎， 我捡皮包时候有人看见没有？ 没人儿。 没人儿？ 就你一人儿。 该找我发这笔邪财。 打开这皮包一瞧啊， 多少钱？ 1000多块。 我抖起来了。 你说这1000多块钱你怎么处理？ 这怎么处理？先买个电视看呗。 哦，先买个电视 啊。 到晚上往这一坐，看着电视， 嗯， 和您咧着嘴哈哈一乐， 嗯， 看丢钱那个，哎，歪嘴了那个，你是乐了，人家得了半身不遂了， 这个缺大德了，这个， 这要说缺大德可就不够了， 说 天津卫老太太讲话 怎么讲？ 你呀， 啊， 嘿，缺了八辈儿得了， 我要长一级呀。哎呀，这路人可难，太难了，这路人。 这个， 嗯， 这不算 啊。 有的缺德已经达到恶劣程度。 哦，这德都缺到头了。 啊， 那没关系。遇见这路人，我有办法。 你有办法？ 哎， 那好啊。有的人嘴上没德，专门煽风捣乱、串闲话 啊， 造谣生事、说瞎话，溜须拍马、说假话，骂骂咧咧、说脏话。 这个呀，先把这舌头拉起来。 啊。 拿舌头。 还有的人处事为人缺德，以权仗势欺负人， 嗯， 不学无术嫉妒人，拉帮结伙排挤人，坑人害人吓唬人， 嗯，这个枪毙，毙一个少一个。 还有的呀，不孝敬父母， 这个 欺老邻居， 活埋 啊。不用，没这么大岁数 啊您说这都是气话，这不行 啊。 这有的人违反了道德又触犯法律，这好解决。有的纯属道德范畴的，我们就不能用法律制裁他。 那怎么办呢？ 我们对待这路人啊，要在道德法庭上对他的灵魂进行审判。 嗯嗯， 给他躯壳里注入新的灵魂，让他跟这个旧的天天斗，天天打，斗得他永远不再做缺德事儿。 你说的这么好，哪有这么一个道德法庭？ 有啊，从过去到现在就有 啊。 人们的舆论，群众的谴责，这就是道德法庭。 嗯嗯， 实际上咱每一个人